今晚揾到葉國豪啊，同埋阿黃志偉上嚟啊，多謝兩位啊！葉國豪咧係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講師， 大家好， 冇背錯嚇。咁另外一位咧，就係咧阿黃志偉，佢係香港五輪功 學院 啊社會科學院講師， 大家好， 係大家好啊！咁咧就係、是。找到佢兩個上嚟咧，葉國豪咧就即係都好耐冇上過嚟啦，真係望望啊，日月越嚟越靚仔啊嚇！嗱，今晚咧講乜嘢啊？阿健啊，今晚講咧就2020闰四月，咁啊當然咧，大家睇到個 graphic 咧就係講尋日阿蔡英文啊宣誓咧連任總統嘅，OK， 咁啊點解有咁嘅標題咧？到底佢連任咧，對兩岸四地咧，噏埋咧，其實唔止嘅。你今次完全係國際國際嘅政治局面，有或者地緣政治有啲咩影響咧？我哋稍後講。不過第一件事要講講咧，就阿李鵬飛先生啦嚇。即係我跟咗佢咧都有11年，就不幸喺上個禮拜五係過咗身嘅。咁喺呢度咧就問下佢嘅家人啦。咁啊～飛哥咧對香港民主發展嘅貢獻咧，就我睇我唔使多講，好多人咧都講咗噶啦。咁我會同大家講咧，就係我跟咗11年咧，我11年由公元2000年調至到公元2011年，學到好多嘢。唔單止係政治、經濟，即係啲政治嘅 concept。以及當時嗰啲政治嘅發展係點嘅？到底80年代係點樣嘅？90年代係點樣嘅？即係去到公元2000年又係點樣嘅？咁佢好多嘢都好耐心咁話俾我哋聽。咁仲有咧，關於經濟嘅運作。由香港四小龍起家年代，佢係見證嘅，因為佢係做過安培範達啊，呢啲 做電子廠， 電子廠嘅， 電子廠出口加工， 牽涉到咧後來佢做多間呢個公司嘅執董，以及咧其實佢好多生意曾經好多生意，即係生意嘅運作點樣，即係觀人於微，佢係教識咗我哋，亦都教我哋點樣做人，飛哥話。最跟我哋講，千祈唔好揾人笨，一定要善待你嘅同事，善待你嘅同事。咁好簡單一樣嘢咧，即係我哋同佢做監製或者係production team嘅時候咧，一個好簡單啫。我哋任何俾嘢佢咧，佢都有講唔該多謝嘅。 哦，非常好啊！ 非常之好嘅，即係嗰個。 好難得， 好難得嘅，即係真係完全冇架子。我估唔單止我啦，好多人都可以見證啦。任何跟過佢嘅人都唔會覺得佢係好難相處嘅，冇得頂。呢個人真係冇得頂嘅。咁即係佢都有個幸福嘅家庭咧。啲仔女咧就唔使靠父親嘅。全部都係專業人士，好難得㗎，即係冇二世祖嘅屋企，佢係好識得教嘅喎。佢對啲仔女好，有仔女好，亦都好識教。我估係同新教有關係嘅。咁啊，菠蘿王你都見過飛哥都好多年啦。 透過你個撮合啦，嗰陣時 冇咁講， 大放就同阿飛哥咧就拍咗好多次。咁喺台前幕後咧，即係都食過兩三次飯咧，咁啊亦都閒聊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嘅。咁我印象最深咧，就係阿飛哥個人，除咗豪爽之外咧，好多嘢有話直説啊！即係你見到佢嗰種性格咧，佢係唔會太過多計算，同埋個人咧做嘢光明磊落嘅。所以雖然佢嘅政見咧係保守，即係特別係喺佢80年代嗰段時間裏邊咧。即係你作為建制派裏面一啲倚重嘅精英咧，你其實係需要小心翼翼經營嗰個香港嘅政局啦，同埋咧點樣維持住咧香港內部嘅團結，但又要反映民意，又要令到中共咧瞭解到，即係其實中共自己有一啲嘅做法咧係需要鬆，就唔係緊咧，先至可以咧維護到個局面咧。咁呢一啲，我覺得即係從佢當時有嘅角度嚟講咧，即係佢已經係 盡了他的能力呢來到去幾方面斡旋。我覺得這一件事就即係往後呢這些有擔當的人呢其實就已經 越來越少、嗯、所以最近想起葉國華先生前那輪提話你和中國共產黨交手有經驗 有這樣能耐的人呢已經買少見少呢這個是事實、 嗯、 而同時飛哥的人呢即特別是他跟我講回他在2004年的時候呢即有一次是兩個即我跟他 他講到當年接到午夜空靈的時候呢即他仍然都即講到那一段呢他仍然都還是很、有些激動 嗯， 即係覺得你唔需要用呢一種手段，同埋始終係一個、嗯、即係言論自由嘅社會咧。咁、嗯、你基本上應該係要即係尊重媒體。雖然你嗰、那個、嗯、你嗰個所謂叫做問候嘅電話咁啊，即係問候人咁、嗯，但係你、嗯、你夜晚黑你打去人哋嘅屋企，跟住 唔係手機係屋企啊，屋企電話啊。 咁、 啊、 你咁你呢一種、嗯、即係。一個不速之客的問候呢其實你其實有很多的即是古怪的東西在背後那最後再查出了即是打電話那位仁兄基本上都不是什麼人民大學的正式的研究員而是反而是國務院一個退休官員呢、嗯、我還記得那位仁兄姓成叫成壽三的 嗯 那跟飛哥講翻呢段日子，飛哥一講咧，我跟住我噏咗即係姓成嘅嗰個名字出嚟咧，飛哥就話啊，你仲記得咁樣，即係咁我印象中就係覺得即係飛哥對呢啲嘢咧，即係你做嘢過唔過底線，同埋你點樣做人法咧，即係嗰種即係其實佢係有一個好清晰嘅標準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諗起飛哥，即係其實我寧願。政壇上即係大家縱然政見不同，但係大家若果係可以光明磊落，好似飛哥咁樣嚟到去即係實話實説咧，將你即係嘅憂慮啊， 嗯、 你嘅所要考慮嘅嗰啲優點或者缺點啊，或者所謂即係唔同意見嘅人，你嗰個觀點嘅好壞處咧，你真係坦白反覆去交代同埋正式嘅辯論咧，咁樣嘅光明磊落嘅政治咧，就係我哋中意嘅。 嗯、 即係寧願所有嘢攤出嚟，日光之下好地去傾，同埋就算冇辦法達到共識都好，你咪透過一個即係和平合理嘅表決方式咧，嚟到去做最後決定咯。唔好話下下而家咧都係霸王硬上弓咧，似人多，似唔使講道理，似即係用暴力嚟到去解決所有紛端咧、嗯。我只能夠講即係飛哥即係。的想法是我們很多正常人都會想的就是不應該搞到這樣的、 嗯、 是不應該搞到這樣的、 啊、你說得對了你即來了香港若干年即是李鵬飛的名字、嗯、你都聽過了、 嗯、一定 的、嗯、我以前呢自己在台灣做相關香港的研究這樣一定會看香港報紙、嗯、或者相關的不同政黨、啊嗯、這些領袖、啊嗯、那李新是一定他的言論我們一定會看的、 嗯他這類人呢在台灣、就是、你覺得在香港有一類這樣的人有一個叫做李鵬飛的人出來、嗯、會不會覺得有些奇怪呢即是香港的資本家大部分都很保守啦、嗯啊、即跟歷史上人家說資產階級呢、嗯、是會支持民主的、嗯、但是香港的資產階級呢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呢他們不是擁抱民主的、嗯、而李鵬飛是 exceptional case、 嗯 啊你又點睇咧？ 我覺得佢係表現出一種好難得，我自己印象好深刻，就係1982年到84年中英談判嘅時候，佢、嗯、仲因為佢自己係兩國嘅嗰個議員嘛，佢仲去到倫敦啊，我記得係咁樣。即、嗯、係我覺得好難得嘅就係佢一方面係。會幫香港人講出香港人一般人的一種擔心咯。另外一方面是很那種英式的所謂很 gentleman 很實，其實呢種係好難見得到㗎。而家嘅嗰種政治人物係好難見，因為係台灣都不容易見得到呢種嚟嘅。 係啊，嗱咁即係頭先阿菠蘿王講到咧，飛哥咧就心直口直。咁我同佢即係跟佢11年啦嚇，咁即係你冇話咧，即係冇同佢鬧過交嘅，嘈嘈嘅，佢係同佢嘈過幾次嘅，係有嘈嘅。咁咧佢唔會記喺心裏邊嘅。 哦，呢樣嘢未得。 啊，呢個咧，即係李鵬飛呢咁嘅人咧，你同佢鬧交係唔使驚嘅，佢唔會第二日報復，記喺個心嗰度。佢唔係啲咁嘅人嚟嘅。啊，咁啊即係 呢樣嘢就好難得啊！咁大家都做過打工仔啦，唉，你同你老細鬧交啊，會點咧嚇？咁anyway 咧，我跟阿飛哥正式咧，就係由公元2000年， 嗯， 至到公元2011年嘅， 係 OK。咁之前有冇訪問過飛哥？有，第一次正喺節目訪問飛哥嗰陣時喺新城做，訪問完之後，李鵬飛仲笑我：，喂，點解啲問題咁冇咩尖鋭問題？點解唔好問下我哋係咪成日轉態啊？啲咁嘅嘢。Anyway， 喺商台嘅時候開始係同阿飛哥係正式嘅合作嘅，咁啊依度感激。安排的人是楊素珊，當時的一台台長楊素珊小姐在這裡，楊素珊可能在看的，多謝你安排，開始了我人生的一個很重要的一頁。蘇新央，你在聽的這個Anyway， 那就阿健說說今天正題，開回我們那個2020的闰四月OK， 告訴你呢，今日咧就係農曆咧係4月29日 ，OK， 咁啊聽日就30，後日咧都係四月，因為今年係闰咗一個後月，闰四月初一就係後日噶啦。咁啊，即係你話闰咧就即係有啲唔係幾好嘅嚇。咁啊喺20多年前咧有本書叫做咧1995闰。8月 係啦，台灣出版嘅書， 台灣出版嘅書，佢係1995年之前已經出㗎啦。咁本書咧係個預言式，佢就話咧中共會喺1995年咧武統台灣，咁啊中共科技先進嚇，就可以咧控制人造衛星向台灣嘅電視台發出係假嘅，今日叫做 fake news， 擾亂台灣嘅 嘅個視聽， 擾亂視聽嘅係，梗係講呢本書係讚中共嘅嚇 ，OK。咁咧 ，it didn't happen。不過1996年發生咩事啊？ 1996年就係台灣第一次嘅所謂嘅總統直選啦，直選咁樣啦，係好重要嘅一年。咁我記得我四個線咧，我應該係而家屋企嘅書架上面都仲有呢本書喎， 係我屋企書架都有啊。 係啊，所以佢就講下，因為1996年第一次以前嘅台灣嘅總統，中華民國總統啦，其實係經過間接嘅選舉噶嘛，國民大會咁樣選。 國民代表大會。 係，所以但係而家咧就1996年之後第一次就李登輝同嗰個連戰啦，佢哋係搭檔一齊選舉。所以呢本書嗰陣時，我記得係台灣咧係好多人討論嘅，非常之多人討論，但係好多人都好驚。係，甚至係嗰陣時1996年之前，其實我印象好深刻，仲有好多台灣人係嗰個 moment 係移民到外國去嘅。 哦，人心惶 惶。因為全面直選咧，前所未見。 大家好擔心台灣嘅政治前途同埋兩岸關係嘅，係嗰陣時 大陸啊，好唔中意你。 冇錯，嗰陣時1995年、1996年就射過兩次飛彈咧，一次係台灣嘅北部，另外一次係高雄嘅南部咁樣咯，係啊係啊。嗰陣時喺美國咧，仲派到兩架嘅航空母艦喺台灣係，係咁樣嘅，係好大嘅個政治。 冇錯。 十足香港97個個話要走咁就係， 好恐怖 嘅。嗱，咁啊，今晚嘅標題咧，借用嗰本書嘅書名就2020就闰四月，而家咧我哋就喺呢個 period 啦，呢個期間啦。咁啊，即係點解會咁樣講咧？即係最近咧。即係喺蔡英文尋日宣誓連任之前咧，就中共咧有本雜誌，你如果翻開大陸都會買到嘅，通街有得賣啊，唔係乜嘢咩，千祈唔好話國家機密啊，叫《船艦知識》，大陸啊特別多軍事雜誌嘅，OK， 出咗咧一個計劃，就講點樣去打台灣。包括咧用導彈轟台灣90分鐘，然後咧就海陸空三軍咧 登陸台灣， 攻入台灣，講到好 detail 嘅。咁網上版，咁呢排你唔翻咧，大佬啊，唔係唔翻得，咁翻要7000蚊人民幣，點解咧？就 住酒店， 隔離就14日，每日收500蚊人仔。即係除非必要，就根本就冇人翻。咁人大嗰啲人代同埋呢個政協冇計啊嚇。咁啊，谷咗去北京啫，一般人都唔會翻噶啦。咁啊，如果再 帶助理啊，今次直頭係單身啊， 單身啊，係啊， 自己攞行李噶嘛， 自己攞行李。 咁我唔知阿肥婆豬會孭得好辛苦啊！ 肥婆，好似有個權貴又好似話整即係搬行李整傷咗自己只腳喎。 係啊，咁今次乜嘢都唔可以帶嘛。嗱，即係開會要我睇你聽日啲會睇到㗎啦，即係佢哋開會係點樣。Anyway， 講翻落去咧，就係大家喺可以喺大陸咧，如果將來即係疫情過去之後翻大陸咧，去買啲船艦知識啊，喂，好鬼多雜誌嘅。嗱，呢啲絕對唔好嘅國家機密，因為講出嚟，因為今日報紙已經賣到行啦，引述係網上版本，啊，嗰本雜誌嘅網上版本，唔知出實體而家有冇人買啊？唉，冇人翻過去大陸啊嘛，我哋咁啊，我講話點樣攻台？咁啊奇怪喂，大佬你真係打台灣咧，逢係戰爭咧要有一個 surprise 嘅 element。就算咧係依個戰雲密布，大家咧劍拔弩張嘅時候咧，第一步 assault 英文叫 assault， 或者叫 raid R A I D， 係一定要 surprise， 轟炸， 一定要 surprise 嘅啊！我點解講曬出嚟啊？即係好似即係。即係唔係好想打嘅啫喎 ？OK， 嗱咁啊，係咪？但係根本台灣咧一早遇到啦，蔡英文咧，尋日咧，嗰個演說或者蔡英文咧，即用洗橫手就彈咗篇稿俾個大陸啦嗱，我就會噏乜咧？即係和平、對等、民主對話啲八字方針嘅啫。 八字方針。 阿葉國豪點睇啊？ 我就覺得特別是今年我都很同意今天的題目真是2020年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年。你看看整個世界的環境一方面有這個肺炎一方面是中美貿易戰台灣呢是2020年初來選一個北京是不喜歡的一個產業文出來所以對他來說是真的很多挑戰的。Even是大陸內部呢都你睇個討論區啊，都好多有所謂嘅五統論呢種講法嘅都有嘅，所以我覺得佢特別選擇喺呢個時機係講呢方面或者示範一方面嘅演習啦、啊，或者官司一、啊、啲行動啊，其實係擺明係俾台灣政府一定嘅壓力嘅。不過當然唔會咁講啦，佢話佢係針對一啲。台獨分子啦，或者民進黨啊，呢啲咧，佢仲唔係針對一般嘅台灣同胞咁樣？係當然佢係咁講。咁台灣自己內部咧，其實亦都因為台灣自己有軍隊噶嘛，佢都要做相關嘅評估嘅。台灣國防部啦，或者甚至係台美之間啊，台灣同美國之間嘅軍事嘅聯繫啦，特別係啲過去啲幾年，從2017年嘅中美貿易戰到而家，其實大家如果注意新聞嘅話，都睇到。過去幾年空軍、陸軍或者各種不同的設備其實是美國都提供給台灣的所以我相信在這方面是中國解放軍官方是特登故意或者將這些資訊這些 message 釋放出來樣、就是做一些壓力 事實上是的因為你看到過往呢大陸慣常都是用了民工武客這些手段咁嚟到去提醒咧，即係台灣咧，即係我隨時隨地咧可以喐手， 冇錯。 咁你咧就唔好咧，即係做一啲激嬲我嘅行為。咁但係問題係今次蔡英文嘅競選拍檔係即係講清楚要台獨嘅賴清德啊嘛。咁而又加埋，因為同蔡英文結合咗之後咧，民進黨裏邊兩幫嘅力量咧。即係有合流，而合流睇落去咧就得到民意嘅祝福喎。咁於是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大陸咧，即係佢一定係會要有反應，咁自然就會係加重咗即係各種佢舊日嘅手段嘅力度同埋即係嗰個次數咧，務求咧即係嗰個民工武客咧嗰個張力都依舊喺度。咁但係呢個就必然係佢。是他做的了不過關鍵是他有幾禮真真的想動手而已 我就不覺得會真的行動的、雖然從去年年底到現在我們是肺炎全球的肺炎但是呢是中國方面的軍事的力量 是台灣海峽或者是中國南海大家都看得到是過去這幾年不停的派軍艦、這樣老圍住台灣咁樣 嘅， 對台灣人嚟講，其實都有一種好重嘅壓力嘅。啊，其實咧係觀點嚟講咧，係都係唔理想，係負面嘅。咁啱啱主持人講到 陳英文演講啦，琴日演講講到八個字，我哋可以睇到咧，第一個就係和平咯。大家如果睇嚇各位聽眾各位觀眾睇到佢係相關政府部門，我哋知道而家仲係蘇貞昌做行政院長嘛。我哋睇翻佢係國防啦、外交啦、委會啦，其實啲相關嘅人選咧，其實冇咩改變嘅喎。我自己做判斷咧，佢嘅原本嘅一啲政策會。會 continue 咯，會繼續嘅，會繼續。其實台灣都係好需要一個和平嘅一個外部嘅環境啊，發展自己嘅經濟，所以 that's why 佢將和平擺喺最前邊嘅，係。 嗱，咁呢樣嘢咧就係我睇蔡英文佢哋咧，同民進黨咧，而家當權嘅呢批咧，佢哋都係有智慧嘅。OK， 佢哋贏到個江山翻嚟咧，今年嗰個總統選舉贏得咁緊要咧，佢哋八百幾萬票咧，佢哋會珍惜，唔會輕易挑釁中共。OK， 即係而家你話大陸咧，就喺過去幾個月啦嚇，甚至疫情咧最勁嘅時候咧，就不停咧係派飛機。就在台灣度繞來繞去嘅。OK， 呢樣嘢咧就提醒台灣嗱，我一及住你啊嚇，我一及住你嘅。 即係佢有能力啦， 佢有能力 控制。 但係始終有一樣嘢就係佢只能夠提醒。你又唔需要，你又冇辦法真係喐手。如果你喐得手咧，美國咧同日本咧，特別係美國嘅第七艦隊咧，基本上長時間喺嗰度遊浮。咁而你再加埋。大陸你在南海裏面自己做到，再最近又要將咧，即係嗰啲島嶼咧係要加設一啲建築物咧，擺一啲嘅即係所謂政府建築物喺裏面咧，作為你嘅行政區咧， 係宣貝成為行政區啊，唔單止係軍事基地啊。 凡此種種呢啲嘅動作咧，看在美國眼中，以及看在咧有領土糾紛嘅東南亞各國眼中，即係你其實咧就擺到明就係想做地區霸權。如果你要做地區霸權，你要人服的話，你不係淨係得武裝力量，你仲要即係講私仁義咧，即係證明你，即係證明你係一個即係你而家呢啲做法咧，就真係唔係為咗獨大，你係真係搞緊共榮，即係人人有著數，人人有錢分嘅。咁啊，但係問題係大陸而家嘅嗰啲嘅表現咧，我哋反而見唔到係共榮喎，我哋反而見到嘅係霸道。 所以我睇到 就危險啦。 我覺得內部同埋外部環境咯，都會限制佢個選擇咯。我仲唔覺得佢係呢個時候，特別係疫情仲係咁，冇話而家啦，你嚟緊一年可能都係好嚴重，未解決 嘅。係啊， 所以我覺得佢唔會喺呢短期入邊咧有呢方面嘅動作嘅。 咁同意。因為鍾南山都講咗咧，第二波咧即係爆發嘅機會好高。 今年 特別喺東北嗰邊咧，即係而家個疫情咧，基本上即係剛剛吉林啊封咗成兩個禮拜左右到啦。咁其實都未見解封。 舒蘭市。 咁你 唔係吉林省都封喎 嚇。係啊，咁你其實你見到咧喺東北嗰邊咧，即係個問題咧，即係其實未解決㗎，仲有。仲有就係你諗下俄羅斯老大哥咧，而家俾疫情咧搞到咧好唔 like 咧，佢同美國之間咧就有好多一啲嘅密切往來咧，呢啲舉動咧，你令到大陸咧因為疫情咧，你其實而家可以幫你嘅盟友咧都唔係好似想象中咁堅定。如果你而家呢個時候冒然要走去咧，即係發動武統台灣，或者甚至係。即係打局部戰啊！即係我唔係一定要統一，不過我要即係俾啲顏色， 俾蔡英文， 俾蔡英文同埋佢背後嘅保家，即係美國同日本睇咧，係咪一個適當時機咧？我就覺得呢一度就大有商量嘅餘地咯。你夠唔夠？你頂唔頂得住即係美國同日本咧？即係嗰種嘅壓力先啊！因為經濟上我哋已經見到日本政府最後出賣錢俾日資離開中國， 撤離中國啊！ 而美國又大力鼓吹咧，特朗普自己講話，即係你最好就係即係任何製造零件嘅嗰啲美國商人 翻到美國生產， 唔該你翻嚟美國，因為咧發現咧分咗啲工作程序出去之後咧，有機會咧係出咗去翻唔到嚟，當自己本國有需要咧，就俾人哋咧係阻住。即係我諗佢呢度就係從大陸身上學到個教訓，就係我3M廠 在大陸做的那些產品跟住我要運回美國，你大陸不給它出口。這些的問題就已經看在 三秒口罩、 已經看在美國眼中，即是喂我自己商人在大陸設廠，即縱然做一些貨物都是我 3M 的嘢，咁點解唔可以離開大陸國境翻去、去支援自己美國本土咧？呢啲咁樣嘅近乎扣押商品，類似扣押人質嘅做法，咁基本上人家係看在眼裏，覺得喂我俾錢你，你幫我代工搞完咗之後，你唔俾我啲貨翻，咁你同強盜有咩分別咧？咁呢一連串呢啲都其實影響緊咧，即係大陸要計算嘅就係我如果要搞國家安全，又要統一台灣，但係我係咪一定要即係下定決心犧牲呢啲所謂美國、日本資本，甚至同埋同佢哋嘅所屬嘅國家咧個關係咧係由即係、有對話變為去對抗，個代價一連串嘅代價要計算嘅喎、 嗱，你咁樣講咧，就假設咧。中共咧係務實人士， 仲有少少人清醒啦，我記住佢 係。如果假設咧，假設咧，佢係世俗人士，世俗人士重視乜嘢咧？權力、 利益、 財富，同埋榮譽嘅。OK， 呢三樣嘢，咁咧美國佬咧其實仲做得住，只要你能夠撤離中國，去到適合嘅地方，唔係一定翻去美國咧，都可以。即係唔知俾係咪俾曬啲搬遷費啊？搬遷費出嚟，越南、印度， 話 有啲咧就搬唔到翻美國㗎啦。譬如啲好平嘅產品，咁但係咧，即係對於個戰略性，包括醫療產品咧，呢樣嘢我睇佢係會搬㗎啦，係會搬。呢話就再太可怕啦。咁啊頭先你講到咧就話即係依個解放軍咧。即係動作頻繁嘅，喺過去幾個月、即係警告台灣嘅。咁啊，遼寧號咧就依隊艦隊咧係穿過北面嘅宮古海峽 好多次啦， 好多次、就去到呢個南海嗰度嘅。咁咧就啱啱咧，即係美國佬咧，即係依樣嘅，即係都係要抵鬧啦。就係、咧就掉以輕心啊，對依個疫情啊。嗰隻咁羅斯福航空母艦咧，就成900多人做一照，搞到個艦長咧要透過傳媒就話要求救嘅。OK， 咁啊，即係美國曾經一度咧，就喺太平洋西太，淨係整太平洋區係冇一隻航空母艦係處於作戰狀態嘅。 真空嘅情況。 真空嘅，《環球時報》咧就非常之自豪啦，即係話咧，我哋而家你睇下， 揾到空檔， 唯一嘅喺太平洋區唯一運作緊嘅行得嘅航空母艦就係我遼寧號啦。OK， 咁咧，咁但係美國聽完之後咧，就派啲驅逐艦，即係台灣海峽啦，行啦去，而頻繁程度係自韓戰以嚟最多嘅一次。 嗯，這個都是對台灣表達的一種間接的支持，一種信號，釋放出一些信號。 還有呢，在南方有個兩棲個登陸艦，美國的上去呢，儘管它不是正式的航空母艦，但上面呢除了有直升機之外，有五架 F-35 最先進的戰鬥機，即可以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北上就據說解放軍靜曬啦，解放軍靜曬啦。 不過我覺得都要需要避免或者小心擦槍走火的情況。 係，但係關鍵係，即係當你喺門口嗰度不斷咁樣滋擾台灣社會，咁你美國作為保家咧，你係需要即係去做下嘢嘅。咁而佢做嘢有冇震攝力咧？就視乎咧，即係你出乜嘢級數嘅呢一個回應嘅啫。咁我回應如果得體嘅話。咁解放軍就知道，即係其實自己即係打唔過，因為根本即係如果一打嘅話咧，即係其實大陸嗰個嘅受傷嘅程度咧更厲害，同埋佢哋都要諗一諗，即係如果你而家咁樣打咗之後，你係咪真係可以真係得到全國14億人咧義無反顧咁樣齊心即係支持你咧？咁嗰度都有問題嘅喎，其實因為。基本上，除非你話我可以完全係作古仔作到咧，即係冇得，即係國內啲人冇得 fact check。但係如果任何人有機會翻牆了解翻衝突嗰個基本過程嘅時候，始終都有啲人講下道理。 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你可以係咪真係可以硬動員咧？咁嗰度就即係成為一個疑問。同埋我相信，即係過往你而家呢一輪見到咧，即係退咗休嗰陣外交官又好，國內有一啲嘅所謂頭腦清醒嘅紅二代都好咧。他們其實都基本上覺得你現在這一種的強硬路線的回應呢，其實基本上是不好的，因為你根本營造不到一種有利再用其他方法的，就是轉彎餘地，全部都是呢，就是 set 自己呢去一個死局裡面去打。如果是這樣的話呢，那即要不就是你死蠢，你不留後路，你以為呢，就是破釜沉舟，但是問題是如果你破不到苦，那你就周就沉緊㗎喇喎。那你是不是想攬，即是不是中國共產黨十即八八九千幾萬黨員大家準備攬炒呢？我又覺得冇可能 喎。攬炒呢樣嘢陣間我哋會討論㗎喇 ,ok? Anyway 呢就冇話我講晒啦，陣間我講少啲啦，即係我講埋呢樣嘢先。咁呢喺520啦，尋日520啦，蔡英文這個宣誓連任之前呢，就中共宣布呢就會在渤海那裡呢，是會進行兩個半月的軍事演習，是實彈的 OK 咁呢，即係殺氣騰騰啦，但如果你諗深一層呢，即係渤海同東海南海有咩唔同？ 我覺得其實目的都是針對一些譬如說台灣的離島啦，譬如說南沙的東沙島啦、太平島啦，或者甚至是台灣海峽中間的澎湖啦，這些針對目標。有些我 看過一些分析呢，他們就說呢未必會真的打的，但是包圍他或者是政治上面被蔡英文政府有些壓力，蔡英文政府就需要回應。如果真的打的話呢，其實是台灣沒有公開的資料啦，依然是係好難守得住嘅，好難保住一啲離島嘅，或者要救援嘅話都好困難。如果真係有軍事嘅行動，當然我哋唔願意見到呢方面嘅依個行動啦。對蔡英文政府嘅外交或者軍事上面壓力都好大嘅，係啦。 但係渤海咧相對於呢個東海同埋南海咧，其實佢係中國嘅內海嚟嘅。渤海係喺中國嘅內海嘅，佢唔係咁前線啊。比起東海、黃海以及南海咧，即係黃海同埋東海係 領土爭議係少啲。 confront 呢個日本，即係美日同盟啦。 東北 咁呢個南海咧，就是 confront 呢個美國同埋東南亞國家嘅， 冇錯。 咁以及澳洲喎，好緊要嘅澳洲啊呢樣嘢嘅。咁咧，佢唔係唔殺氣騰騰嗰度做俾人民睇啊嘛，做俾啲鷹派睇啊嘛。佢渤海度打，咁咧就唔會出嚟咧係 confront 你日本。南邊你都唔confront你美軍， 即係我閂埋門喺度自己演習，咁基本上咧就冇向對外耀武揚威咯。 咁又都可以有向人民交代啊嘛。 唔知大家又點睇咧？就係有個講法就係話，即係其實如果你要去進攻台灣咧，因為台灣嘅本身風高浪急咧，即係其實你要登陸搶灘咧，你又需要長時間訓練嘅，咁你有冇適當嘅地方？即係因為我曾經聽過就係話有人話喺福建。就即係因為個地理環境似咁樣，咁但係都有人講話，其實內海裏邊咧，渤海灣嗰啲地方咧，即係都可以有地方咧係做啲嘅登陸演習，就等即係解放軍嗱。因為我而家唔肯定咧，因為我記得江澤民年代咧就唔係諗住用解放軍嘅，佢係將咧即係台灣問題定性為係內政問題咧，就改由咧武裝警察武警負責。就由武警咧，即係負責咧，係去做登陸搶灘嘅。咁呢個係我記得差唔多有成十年前我見過嘅嗰啲材料嚟嘅。咁我如果假設呢一個台灣問題係內政問題咧，咁就應該就係將登陸搶灘嘅訓練任務咧，就主力應該係培訓武警。 這個就又有爭議性。我看現在武警的角色在過去自六四之後慢慢定型是維穩內部保安，有政治任務的內部保安，包括所有大使館，即是外國駐中國的使館都由武警駐守。另外在外國的中共使館也全由 起碼著住武警制服的人啊，喺當係駐守嘅。嗱，呢啲唔係咩國家機密啦，大家有冇睇過《戰狼》啊？誒，有冇睇過啊？呢個《紅海》咩啊？ 《紅海行動》 啊，《紅海行動》啊，武警嚟啊，守親中國使館嗰啲全部係武警啊，個 batch 唔同啊。即係解放軍特種部隊去解救呢個中國使館啊！ 我諗對蔡英文政府嚟講咧，好似佢琴日嘅演講裏邊都講到呢樣嘢，即係你好明顯睇到其實台灣同中國之間嘅官司嘅力量其實係失衡㗎， 係啦， 完全係冇辦法，完全係冇辦法比較，特別係海軍啊、空軍呢方面嘅，所以呢台灣可以做的就是兩方面，一方面是增加他自己國防的力量，所以特別講到有發展所謂的不對稱的那種 關於不對稱這件事呢，我們不如唞唞回來再講一講，因為我們可以圍繞蔡英文的演說呢，都大把嘢講了，這個演說呢也不是一個孤立的演說，他有些東西沒有提的呢，其實都是裡面是有心思的，包括呢香港問題，我哋唞陣，記住我哋轉數快嘅 number 叫做6809941，6809941 ，OK？ 我哋支票抬頭以及我哋城寨嘅地址亦都寫得好清楚噶啦，喺我哋熒幕嗰度支持我哋城寨，記得 支持我哋 CLS， 俾啲 comment 我哋個節目 ，OK？ 無論留喺 Facebook。亦或是在這個 YouTube L 即是 Like 還有 S Subscribe 我們訂閱我們的台和 Share 我們的節目，很簡單，你 YouTube 按一下就可以了，拉一拉訂條link給你的朋友看，或者 Share 上去 Facebook， 記住 CLS 我們沒有理是不可以的，你的支持對於我們是否能夠繼續下去是最重要的，唞陣。 會唔會好呢？好掛住佢哋啊！ 係咯，嗰度要鬧啲啊！ 暫時唔好會啊，將佢哋帶翻屋企咪得咯。一於帶曬佢哋翻屋企，慢慢談啦、啊。